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50集。 哪位？ 桐原亮司仍然坐在椅子上，冷静地抬头看着闯入者。大块头依然没有回答，穿着鞋径直走进了室内，四处查看，然后他拉开有燕刚才坐的椅子坐了下来。 艾美江呢？ 男子的眼中射出了冷酷的光，一头乌黑的头发全往后梳贴在头皮上。 不知道。 桐原歪了歪头。 请问您是哪位？ 艾美江在哪里？ 我不知道，请问找他有什么事吗？ 男子依然对桐原的问题置若罔闻，他向绿西装男子使了个眼色，那个年轻男子一样穿着鞋走进了里边的房间。大块头的目光移到了琉璃台上的电脑，他扬起了下巴盯着画面。 这什么东西？ 日文文字处理系统。 哼。 男子仿佛立刻失去了兴趣，再度环视室内。 这工作赚得了钱？ 只要懂得去抢。 男子耸了耸肩，低声笑了。 哼，看样子小兄弟不太懂是不是？ 桐原朝有燕看去，有燕也正看着他。里面的年轻男子在翻找纸箱里的东西，那一间是仓库。 请问你找西口小姐有事吗？ 桐原说出了奈美江的姓氏。 如果有事，能否请你星期六或星期日再来？非假日他不会来。 这我知道。 男子从外套内袋中取出了一盒灯喜路香烟，叼了一根，然后用同一牌子的打火机点着。 奈美江有没有联系你？ 男子吐了一口烟问道。 今天还没有，有什么话要转告他吗？ 不必。 男子做事欲把烟灰抖在餐桌上，桐原迅速伸出左手准备接住，男子扬起了一道眉毛。 干什么？ 这里有很多电子设备，请小心烟灰。 那就拿烟灰缸出来。 没有。 哦，那好，就用这个。 男子的嘴角歪了，说着把烟灰抖在了桐原的手心。桐原眼睛眨都没眨，这似乎令男子感到不悦。 你这烟灰缸不错。 说着，这个男子直接把香烟在桐原的手掌里摁熄。有燕看得出来，桐原全身肌肉紧绷，但是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也没有出声。桐原就这么伸着左手瞪着那个男人。 你在表示你很有种啊？ 不是。 雷梦，找到什么了？ 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 男子把烟盒和打火机收回了口袋，拿起桌上的圆珠笔，在摊开的文字处理软件使用说明书的边缘写了些什么。 要是奈美江跟你联系，打电话到这里，就说是电器行。 请问贵姓？ 知道我的名字对你也没什么屁用。 男子说着站起身。 要是我们不打给你呢？ 哼，为什么不打？这么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 西口小姐也许会让我们别跟你联系。 听好了，小兄弟。 男子指着桐原的胸口。 联系不联系你们都不会有好处，但是不联系呢，我保你吃亏，可能是让你们后悔一辈子的亏。所以应该怎么办，你应该很清楚了吧？ 桐原盯着男子的面孔看了一会儿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 我知道了。 那就好，小兄弟不是傻瓜。 他又向铃木使了个眼色，后者走出房间，男子取出了皮夹，递给有燕两张万元钞票。 烫伤的治疗费。哼。 有燕默默地收下，他的指尖在发抖， 男子一定是把这些看在了眼里，鄙夷地冷笑着。两个人一离开，有燕便锁上了门，扣上链条，回头看向同源。 你还好吗？ 同源没有回答，他走进里边的房间，拉开了窗帘。有燕也走到他的身边，从窗户往下看，公寓前的马路边停着一辆深色奔驰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三个人出现了，大块头和叫铃木的年轻人坐进了后座，穿工作服的男子驾车，看到奔驰开动，同源才说道： 打电话给奈美江。 有燕点了点头，用放在餐厅间厨房的电话打到了西口奈美江的家里，但是没有人接。他一边放下听筒，一边摇头： 要是他在家，那些人也不会来这儿。 那也不会在银行吧？ 奈美江正式的工作地点是大都银行昭和分行。 可能请假了。 同源打开小冰箱，取出制冰盒，把冰敲进水槽，左手握住了一块。 你的烫伤要不要紧？ 没事。 那是些什么人？看起来像是流氓。 八九不离十。 奈美江怎么会去招惹那些人？ 天知道。 第一块冰在手里融化后，同源又握住了一块。 你先回家，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联系。 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 我今晚留在这里，奈美江可能会打电话过来。 那我也…… 你回家。那些人的同伙可能在这边监视，要是我们两个都留在这里，他们会觉得可疑。 的确如此，有燕打消了主意，决定回家。 会不会是银行出了什么事啊？ 天知道。 同源用右手摸了摸左手的烫伤，或许是造成了疼痛，他的脸痛苦地扭曲。原村有燕回到家时，家人已经吃完了晚饭。从事电子机械制造工作的父亲正在和室客厅看职棒完场比赛直播，读高中的妹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。最近有燕的父母已经完全不干涉她的生活了，他们对儿子考进名校电机系欣喜万分。对于儿子和一般大学生不同，认真上课，该拿的学分一个不缺，也感到十分满意。协助同源的工作，有燕对双亲的解释是在个人电脑店打工，他们自然也没有反对。母亲趁着洗餐具的空当，为他将烤鱼卤菜和大酱汤摆上了餐桌，有燕自己盛了米饭。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饭菜，有燕忽然想，同源该怎么解决晚餐呢？他们已经认识三年了，但是有燕对同源的身世和家庭状况仍然几乎一无所知。他只知道同源的父亲曾经经营当铺，已经去世了。他没有兄弟姐妹，母亲好像还在世，但是否与他同住也不是很清楚。至于好友死党，同源似乎一个都没有。西口奈美江也一样，虽然他们委托奈美江处理会计工作，但有燕几乎从来没有听过奈美江提起自己的私生活。听说是在银行上班，但负责哪方面的业务他也不知道。而今天竟然有流氓来找他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有燕的心里浮现出了奈美江那张小而圆的面孔。吃完了晚餐，有燕准备回房间，这时传来了播报新闻的声音，原来职棒的转播结束了。 今天上午8点左右，一名中年男子胸口流血，倒在昭和町路旁，经路人发现报警后立即送往医院急救，但随即宣告不治。该男子为居住于此花区西九条的银行职员真壁干夫，46岁，胸口遭利刃刺伤。在路人发现死者前，有民众在现场附近目击一名持刀的可疑男子，警方研判该男子与本命案有关，现正追查此人行踪。 遇害当时，死者正准备前往距离命案现场约100米的大都银行昭和分行上班。接着播报下一则新闻。 一直到新闻中断，有燕都以为不过是一桩最近猛增的路煞犯罪，但听到最后，他心头一惊。大都银行昭和分行，正是西口奈美江供职的地方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